When I got so much more to give. 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6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如他所说，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 Overphonic， 他们唱的这首歌叫做 You Hurt Me， 你伤害了我 ，You Hurt Me。 我怎么就又拉长声呢啊？ 没错没错， 我是表达了一种很这个持续的深情。 是是没错，我并没说这个不好，这特别优美，特别好。 没听出来。 对，没听出来。 就像看着你这个假严肃的脸哈。 嗯。 今天我说哎照一张吧，哼，然后就回了头看了我一眼。反正直播帖呢，它就是一个作用，证明我们在这里。今天啊，今日份的男嘉宾的样子已经po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同时呢，今天也是在立冬之前最后一个晚上，今天应该就是2018年，应该绝对的秋天的最后一晚了哈。 你们想悲秋都没机会了啊！ 是， 就最后剩2小时。 对，明天就吃饺子，迎接新的冬天。 对，当然有很多讲究的朋友说你这个，就是说不是按日子来算的，还得按时辰来算啊。到了那个时辰，哎，才是真正的立冬。 就是明天晚上7点， 对，也不一定就还剩2个小时啊，大家还有几个小时，10几个小时。 年轻又彷徨的小伙子，哎呀，好啊，今天晚上要当红人，这么快就亮相了，我能留着你吗？ 丽姐就喜欢你这年轻又彷徨的，你知道吗？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欢愉，什么样的哭泣。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哭泣。17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慢慢接近。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这是一首林志颖的代表作，如今呢，来自年轻的小伙子翻唱《十七岁的雨季》。 哎，正是迷茫和青涩的年纪啊！ 小姑娘、小伙子们， 对对对、啊， 谢谢你们在这个晚上又打开收音机，来到了北京乐广播，收听陪伴了你们很多年的一档老节目了。说实话，这档老节目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对吧？今年没有，明年没有。以后可能也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倒是有、啊、后来把花样全剪了。 哎呦，那些年 一步一步给剪了， 咱们可没少嘚瑟、啊、 后来想了想，这是对的，因为去繁从简， 去繁从简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晚上我也不希望大家在写小作文啊，或者是在沉重，就是简单一点，对吧、 嗯、 如果说让一个听友，唯一一个听友复杂一点，那就是今天晚上的红人，他呢要保证我们的小数，也就是评论量要达到120条， 这就够了。 所以年轻有彷徨的小伙子啊，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了，要和我们一起工作到起码小树已经长到1.2米的时候，对吧？ 年轻有彷徨的小伙子， 这还真是个男的嘞。 刚才就是应该是献给红人的歌了啊，今天 对 十七岁的嘛， 他是1995年出生的，那今年是23岁的双鱼男。 嗯， 自己说了 3月10号的生日， 不求天长地久，已曾经拥有 啊， 都不是只求曾经拥有了，而是已曾经拥有了、 哎、已曾经拥有， 对，过去时了。 他不用但求啊，那个之前他那个 够了， 根本不用但求， 什么事情都到现在他已经很知足了啊。 对， 好吧，那大家也是一样哈。今天呢是应该说对我而言哈，是一个我每年都会记得的日子，因为他是我的初中的好朋友的生日。 你就是立秋，不是因为立秋最后一天每年都记得， 就是每年这一天都会问候他生日，然后有机会的话就一起吃个饭。 嗯， 其实你会发现，你每当和自己年轻时代的小伙伴一起吃饭的时候，真的会秒回校园里。 对， 就是大家一看就还是那个十几岁的样子。 他离你生日很近嘛，因为他是6号，你是12号嘛。对， 哎呀，不要提醒 啊、 不要提醒， 这个不用提醒，常年听你节目的人都知道你的生日太好记。 双十一之后就是我的生日、 哎、对，你这离着光棍节太近。 对，今年呢我也希望自己在生日那天呢给自己放个假啊。 好，嗯，这首歌曲叫做基本到位，Almost There， 来自 Level 42。 都安排好了是吧？ 对， 收了，这歌就这么收了啊！ 你先这么硬派的收尾， 对，就是到此为止了。 说实话，那个 Mark 也是这个 Level 42的这个贝斯兼主唱灵魂人物啊，他也是这种硬派的，就是你看他那歌从来都不会犀利，从来都不会说不张扬，但是相当的张扬。从70年代开始，就这么一听他的歌你就哆嗦。你就跟着他一起哆嗦啊，就是这种节 奏，抖腿 节奏，抖腿哆嗦歌啊，就是来自 Level 42这首歌叫做《基本到位》，Almost There。 嗯，确实啊，就像我们准备迎接冬天一样，基本到位啊，这个属于家里面，这个取暖费已经交好了，对吧？马上明天呢就要试水了。应该明天有些地方就可以供暖了。 这几天应该是大家都能听见哗哗的试水声了哈。 是，这个冬天就要到来了。那明天立冬呢，毫无疑问立冬就要吃饺子，对吧？虽然说从这个体表温度来说呢，今天稍微的凉了一点，但我觉得还没有那种实实在在冬天的感觉。 今年还真是冷得慢，冷得晚， 但是别着急啊。 对，我没盼着这事儿。 一切都会来的， 是 这个顺理成章的， 让它慢点来吧。 我是特别希望冬天有个冬天的样儿，就是冷也好，下雪也好，就是做足这一切，少一点雾霾天就好。对吧？ 在北京还是可以看到冬天的样子的，有的地方你基本上看不到，比如说你要去海南就是不行了，你看不到太多。 你跟人家三亚说这些干什么？ 啊、你去那些常年四季清的地方，你怎么看冬天？ 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说呀，你想看真正冬天户外的样子，那北京还行。 对，有很多朋友都是想感受这种四季分明呢，就会来北方。而且它不仅四季分明，而且四季的饮食也是相当的这个有区分的哈。到什么天呢，就吃什么样的东西。话说呢，的的确确哈，我今天也在上一档节目中放了歌曲，就是大家常常说的这个秋天让人失落啊，这个各种状态的低迷， 没错， 其实会随着冬天的这种到来啊，这种 彻底风零风， 就是属于到头了。 对，你也别低迷了， 对， 裤衩给冻住了， 就这个秋天的事儿就到此为止了，明天会更好。你要给自己这样积极的心理暗示， 起码能给你动机灵了，动清醒了。 心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想念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即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带的云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一身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云量较多，午后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只有10.2度，夜间最低气温将在0度上下，天气比较冷，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地面转为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薄冬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不久前，2018国际艾美奖提名公布，中国原创系列动画片《洛宝贝》与其他13个国家的28个作品一起入围国际艾美奖儿童奖学龄前板块。《洛宝贝》动画片原作者、总制片人田家如说，《洛宝贝》这部动画片以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为主要受众。之所以叫洛宝贝，是将主角设定为中国人文初祖伏羲氏小女儿洛神的后人。据传，伏羲创造了文字，结绳为网，教会人们渔猎，这都是大爱的行为，而洛宝贝就传承了这样的 DNA。 再来看，本月16号，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在中国与北美同步上映。在这段魔法征程开始前夕，艾迪·雷德梅恩、凯瑟琳·沃特森、裘德洛、艾兹拉·米勒四位演员带着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在中国举办首映式。在他们巧妙的剧透中， J.K. 罗琳笔下的魔法世界大门缓缓打开，那些让粉丝们心跳加速的人物和动物正式回归。最后再来关注，由曹保平导演、张雪迎、果敬林主演的电影《狗十三》宣布定档12月14号上映。这部影片突破题材类型限制，让国产青春影片回归真实本源，直面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成长回忆。影片拍摄完成于2013年，早于曹保平导演过的《烈日灼心》和《追凶者也》，曾荣获第64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单元国际评委会特别推荐奖，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念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97.4。 追求忘了有时候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1月6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第一个时段哈，当叶谦说的正酣啊，整个人的这个情绪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呢， 一下也是硬断硬起硬断， 就是特别尬哈， 是 特别尴尬的一个退场， 尬撤。 对，你还记得你当时在聊什么吗？ 我就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我就不记得了。 哎，我有这种感觉， 我 就是当人就有兴致的时候在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被打破了， 是， 然后再让你回到14小节，你突然间觉得已经没有那个 滋味了。经常都是这样，就特别想建议你去吃一好吃的，甚至想滔滔不绝跟你说如何做这好吃的，如何吃这好吃的时候，忽然你就因为一个什么，你稍等，然后。基本上啊，你能把我带到什么地步，你能把我带到我以后都不吃这菜了。 我跟你讲啊，就像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盼望着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希望和谁谁谁去，但如果这个梦想一直都没有去兑现的话，慢慢 去了。 我就跟你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块儿去迪士尼乐园。 我以为去南极呢，双双冻住。 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念头了，就即便是已经，当然前提是我已经去过那里了。 迪士尼可以啊，你 就是 上海也有、 啊、对，我当时去的是香港嘛， 已经是盼着北京也来。 去了以后呢，就是后来就即便你有了男朋友，你然后也不会再想着跟他再去迪士尼乐园了。 你长大了。 对，你不再是年轻那会儿，就是我现在对迪士尼乐园我也想，但我一看那么多人啊、嗯、你就会把当年那种热情一下子就放冷静了。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在第一时段尾声是说明天会更好，当年你在1985年的时候 应该是 上小学的时候，是文艺汇演呢还是什么联欢晚会哈、啊、 对， 然后什么两首歌之间 班里边挑歌，说一块歌咏比赛吧，那意思 是， 然后算了就没唱那，因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声 唱不好， 第二个确实唱不好，这么多声部，这么多人要是衔接，而且还是一个新，到底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候是全新的歌，对于全球来说，对于全亚洲来说，那时都是新的歌，一首新，在比他早啊，比他早之前那个也有，就比如说 We Are The World 之类的这种、嗯、他马上就是来了这么一个效仿形式嘛，可以是这么说。然后我们最后呢还是觉得唱一首熟的歌，因为那个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 现在你赶紧讲冷笑话吧。 冷笑话倒没几句， 过去之后就没人想听了。 冷笑话倒没几句，又是想到当年这个同学哈，同学们，那么同学们聚会老说这个 normal 的就应该是常去， normal 的人家不会认为你怎么样，对吧，越 normal 你越应该常去。那这个记得同学聚会就问起现在都在干什么呢，有的说我是在哪个的那个做什么什么总经理啊，哪个我是谁哪的 CEO 啊，我最近有的还假装很低调啊，我最近啊没什么，就是弄了两个牧场啊，做点悠闲的工作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了，他说我呀，我现在是做一份非常令人为之惊叹的工作，你们想听吗？然后同学们都说那当然了，哎呦，这个我们太喜欢了。你做什么工作的？我这工作就是哇哦。什么意思？哇哦，什么哇哦。 哇 哇哇哦，这项工作其实是很技术性很强，而且 你以为呢？ 而且其实收入很高的。 你以为呢？ 因为我曾经看过美食节目里介绍过。 就是你以为呢？好家伙，这从此以后，哎，我们都扒着他吃饭，就是守着他吃饭。他经常买单，尤其是去他那个荷塘月色餐馆啊，他自己开的啊。连菜大师啊，连菜大师全是他开的。 OK， 这个冷笑话已经过去了，马上我们要迎来的是暖文章，同时也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红人1658红，他叫做年轻又彷徨的小伙子。 小伙子， 他已经让我们的这个小树长到一米了， 直接窜到一米。 对，不错不错哈。 好， 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在疲惫的生活里做自己的英雄。昨天看到闺蜜小蕊发的朋友圈，内容如下：走出深夜空旷的办公室，我是那个疲惫至极准备归家的人。小蕊是个自律又努力的姑娘，很少有丧气的时候。会写这句话是因为连续加班一周才改好的设计方案刚刚又被客户 pass 了。事实上这已经是她第20次收到对方的修改意见。看着电脑里那份早已没有任何灵感只能听任修改的设计稿，他忽然就感觉有说不出的疲惫。他的电话里对我说，我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只是努力想让自己过一种看起来有希望的生活，可有时候还会觉得好难。他的电话里声音忽然哽咽，然后问我，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我想告诉他，我懂，因为这样的瞬间我也曾无数次的经历过。就在前几天，我妈妈再次因为急性胆囊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急诊，交住院费的时候，爸爸舍不得让我花钱，取了200块钱非得给我，被我偷偷塞了回去，没想到转个身，钱就在电梯里被小偷偷走了。这可是他们平时省吃俭用，一分一厘攒下来的血汗钱呢。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愣了很久。这一年来，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妈妈折了腿，爸爸生病，弟弟离婚。虽然如此，我还是一再地安慰自己，没关系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扛扛就过去了。可这一刻，这突如其来丢失的2000块钱，还是瞬间把我的心情打落到了谷底。想起一句话，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有时候再大的勇气和决心，在现实的种种考验面前，也免不了有被难倒的时候。他们就像不时落进鞋底的一粒沙，总是会提醒我们，人生很难，前行不易。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平凡如你我，每个人都有各自无法言说的心酸。一位读者曾跟我讲述他的经历，一个人在异乡打拼，每天像沙丁鱼一样挤进地铁上下班，工作尽职尽责，还是担心会被炒，忙到和朋友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了存钱买房不敢休假旅游，有时候 他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就会莫名地感到沮丧，仿佛自己随时会被人群淹没。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留言最后的话，他说，虽然很难，可我不会轻易认输。如果生活注定充满艰辛，那我就学着做拯救自己的那个英雄。后来我们互加了微信，成了好友，偶尔在私底下他还是会跟我吐吐槽，讲讲遇到的困难，却从未停止努力的脚步。一年来，我也在看着他一点点变好，先是跳槽去了更有实力的公司，又在同事介绍下认识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男友，谈起了恋爱。最近一次，他在给我的留言中透露了升职的消息。小时候幻想做一个闪闪发光的大人，长大后才明白，能在平凡生活中做自己的英雄就足够了不起。是啊，我们都一样，偶尔都有各自艰难的路途要走，都会有感到疲惫和无助的时候。可是无论怎样的心境和处境，也熄灭不了我们心里对未来的渴望。就算无数次被打倒，哭一哭，抹干眼泪，天明以后依然可以咬紧牙关站起来，继续去战斗，去拼搏。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对生活的刁难，逃避和退却都是最懦弱的选择。只有敢于坚持，才不会让自己沦为失败者。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刚从医院探望完生病的家人，回到家中，妈妈的病情已经好转，周末应该就可以出院了。小蕊也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第21次修改之后，她的设计方案终于得到了客户的认同，顺利为公司签下了今年最大的一单项目。为她高兴的同时，更多的是感慨，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努力，所有前行路上的苦很难，只有靠我们自己慢慢熬过去。命运终究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人，有些路勇敢地走下去，我想生活总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也许依然会无可避免地感到疲惫，但请记住，那些坎坷中的经历会将我们打造得越发坚韧，那些打不倒我们的也终将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我什么都没有，唯有心口一点勇。生活很难，可勇敢的人从不言败。余生，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披荆斩棘，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好的，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和大家分享完毕了，但愿暖文章还有冷笑话他们各自吸引你的地方哈，都足以让你在这个晚上得到了开心，得到了一种释放，得到了一种温暖， 是， 还有一种深深的被理解吧， 是绝对吸引。为什么呢？我是从这个聊天量开始关注之前呢没有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大家聊聊100条，像咱俩一开始说这些呢，到现在为止才聊了10几条，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感觉今天晚上挺圆满的。 哎，人家坐下来真听啊，人是真不聊了。 至少这篇文章，我真的觉得，在北京的朋友，或者是在很多地方，就是在自己的奋斗路上哈、遇到过这些坎坷的朋友，大概都会有同感。本来我想在这个之后放一首《苏醒的英雄》，因为那首歌也是我在2014年写那本书的时候，就是遇到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听到它以后，哎，真的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做自己的英雄。 你没再看一遍， 拯救自己， 没再看一遍英雄啊？ 啊，那是不是？那倒 听一遍再看一遍， 那倒没有。就是你能够突然间得到一种力量，你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你看着他们好像很容易就开心很容易成功的人，其实和你一样也曾经经历过这种反复的磨难，甚至说走过一段很长的黑色走廊。 是，所以心要放宽。英雄，我跟你谈的不是个人恩怨国家恩怨，我跟你谈的是天下 江湖这篇文章刚好是在做设计稿的一位听友哈，他听完以后默默流下了眼泪。你比从前快乐。 对，愿你一天比一天快乐，总比你之前要快乐。 是，而且做设计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客户哈，怎么说呢，他大部分人都会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一定要找出一些自己觉得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是， 其实真的会在几种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到后来也不会再挑剔。 改其实是一个设计者他工作的一部分。 对， 这是很常态的。 对，你大概就是理解了，不可能，当然也会有哈，就一版通过的。太难了。 他因为让设计者或者是让创作者生气的是，要求你改的人他说不出像你那么专业的那种素养的要求跟名词来，所以他一说呢你就觉得特外行，让我改还用这些名词指导我去改，你会生这种气。 对，你会觉得他不懂装懂。 对， 但是 所以你不用太较劲这些事情，你就把姑且你把他说得很稚嫩的在你这行业外的话 的 你再翻译成自己的啊，理解一下人家再弄。 就是想一想，人家毕竟花钱了嘛， 是， 对吧？我们第30段见。They never thought you'd fall. Tell them please, how could they know? Hurts inside and scars to show. You play the lead and never want to fail. And the place. Story through the years, know about all your hurts and fears. I won't forget. I wrote a song that I wish for you to hear. It's about yourself and the life you couldn't bear. 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将好生，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1月6号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对，第三时段周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周才刚刚开始，那今天呢也是2018年在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的最后一个晚上。 对，也就是说周三，咱们将迎来立冬。 对，明天晚上的7:32呢，我们将迎来2018年的冬天。 是的， 就是该吃饺子，吃饺子，对吧？ 又得吃饺子了。是一到什么节气，首先老想到的就肯定都是饺子， 挺好的嘛。 你就 热气腾腾的， 就像到了正月十五，我想到的也是饺子。你说这都成惯性 了，就是有月饼在场，饺子也不妨碍出场， 对 对吧？好，这个已经到了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了，特别辛苦劳累的朋友呢可以早点休息了。我们的小树呢也真的是顺利的长到了1.18米，指日可待啊，不应该指秒可待了。年轻又彷徨的小伙子，今天晚上的红人，现在我们要到你家里做客，来看一下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可没少关注啊，关注了763位人士。 那绝对是一个喜欢玩微博的朋友，起码是之前很喜欢玩。 小伙子最新关注的是叫做冠田的一个女孩， 哎，不是叫冠饼，叫冠田。 再来看一看第一个是谁让小伙子走进了微博的世界。 哎呦我天哪，您这个关注的是个牌子吗？还是个女孩的名字呀？ 就有时候这些注册的朋友哈，就是你不知道他如果跟别人介绍自己微博的时候该怎么说自己。 Cake HR and Kai。 哎我的天哪， 对，这就是他的一位朋友啊， Kai， 是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好嘞，今天晚上这位在广州收听节目的听友呢将会成为我们的红人，其他小伙伴呢，我们来听下面这首歌，来自黑碧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戳穿了啊。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

两位女歌手为大家唱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是 黑笔田馥甄， 第二首歌来自 Amy Winehous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好的朋友 啊，真的都是唱朋友嘞。 Best Friends Right， 我的那首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 对，这是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s。 大概女性的这个心里面哈，大概都需要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如果你有的话，你大概就懂那种男闺蜜 啊， 你明白吗？ 这里看来也谈的是男闺蜜，因为 best friends right 是 右边的。 当然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做朋友过程当中慢慢的由友情有点变化成爱情了哈，所以叫爱了很久的朋友，打着这个内心里要跟自己讲，这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跟他有爱情，可是也明白在深层面当中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依赖这个人了。 嗨，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不对？ 就是很多时候不就说吗，怕一告白之后两个人连朋友都做起来尴尬了，然后就不好意思了， 那是缘分问题。 但实则真的现在的人都心挺大的啊， 对， 不至于说这个因为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就是我从爱情层面上没有把你当成伴侣，我们就不能再做朋友了。 是啊， 我觉得哎呀，都不要把别人想的那么小气嘛，都还 OK 的。所以如果你也有那种爱了很久的朋友，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呀。 对，但是有的你要分人哈，有的就是心没那么大的话，或者是 人家已经有了心里爱的人， 就是，部分大的话，有的时候会咱们细微一点说，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以后你照样还是跟朋友们一起，也有他哈，就是照样是坐在一起欢聚一堂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容易在你面前喝醉。他容易在你面前喝醉，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喝醉以后可就不是他喽，他可能还真会又吐露心声，当着大家的面又吐露一番心声之类的，这个是经常在电视剧里也经常出现的这种事儿嘛，对。 哎呀，天冷了哈，我们需要更多的温暖，然后也不要做那个带给别人一些冷言冷语啊、冷心情的人。 是， 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给予对方，哪怕是普通的陌生人，更多的一种人性的温暖。 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哦，大家众所周知了啊，原来啊你们俩有过一段啊，你还说不清楚了，你说不是只是他向我表白过，哎呀你们不要听他，昨天他喝醉了呀，你还得解释一周。 你说那都是比较个例啊。23:13，而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 在看表，我笑得更高，你说最近很忙，改天聊吧。那天我在楼下想了很久，想你说的话，你说爱情很窄， 我们曾天真的一起哭和笑，而我却 这一切我全都知道。 23:22，这首歌就这样突然的结束。 尬听是不是很过瘾啊？ 披头散发的就让我出场了。 以后经常用尬听的音乐来紧紧咱俩啊，是要有这个音乐这个预知性啊，要有音乐的这个所有乐队它有各自的这样的理性或者是感性的这一面啊，它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其实是，所以他们有的是这种结尾，这种 ending 都是。咔嚓就给你停下来的，有意思啊！来自 Everything But a Girl 啊，除了女孩都好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od Cop Bad Cop。 OK，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遇到了今天过生日的一位听友哈，他说我从15岁开始听韩立的节目到现在， 也有可能 今天是我23岁的生日，你们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当然生日快乐。 哎，你好久没有唱那首阴阳怪气的生日快乐歌了， 那么丧好吗？人家小女孩 不，你不是好几版吗？你有欢乐版的，就是那个什么， 是 我们好久没唱那个，当时是手机尾号嘛，对吧？什么怎么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啊？ 现在都不知道了。现在的那个他叫 你好 于 婷 婷， 生日快乐、啊！你还记得你当时那个欢快的旋律吗？ 你好于婷婷，祝贺你 对 生日快乐，多欢喜！ 对，特别250的一版生日快乐哈，一下子听了8年了，哎呀，不可思议哈！就是应该从他的初中时代。 应该是了， 对，就会听这档节目。 15岁来听大，然后有那次那个帅哥不是吗？都是从人家叫他大哥，叫他哥哥，一直叫到他变成了徐叔叔，啊，成功的被人家恭维成了徐叔叔那位也是啊。 我今天朋友圈里至少有5位过生日的天蝎女、 哦、 啊，他们都在晚上的时候抛出了这个自己的生日蛋糕， 嗯， 和家人在一起过生日的场景。哎，我就觉得哈，其他月份呢过生日的朋友呢，大概我也看到一些可能会留点生日感言呢、啊、写自己生日那天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我真的只有天蝎，我发现真的就是他们一定是在晚上写生日感言，就不是在下午啊，绝对不是咱们中午，也不是在晚餐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 嗯， 突然间冒出来了。他不是想早早的求生日快乐，他只是记录这一天他所经历的感动的，然后让我们这些忘了他生日的人，然后在尾声的时候有机会再说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然后每年都有今朝啊。 对，我觉得身为天蝎，应该有很多和你差不多的地方吧。愿时光能够让你慢慢的变得柔和，变得开始对许多事情不再那么非黑即白，那么绝对，但是还依然保有你的纯真，你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热爱。生日快乐！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曾交换一次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经演。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10年有多少改变，一束光能抛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的晚上，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光，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半个小时，可是最后能检验我们最后今天聊天的量能到多少的这半个小时啊？ 好吧，23:3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深秋夜里的男左女右第40段。此刻呢，小树已经长到1.24米了啊，已经完成任务了。年轻又彷徨的小伙子，应该此刻不彷徨了。 对，因为今天他红了2小时了。 嗯，第40段呢，我们将多听一些音乐哈，其他的小伙伴可以酝酿一下，进入梦乡了。如果还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师傅呢，就让音乐陪着你。 是 Morgan Hip 一首特别有特点的歌曲，就纯人声嘛，纯人声的这个无伴奏纯人声的一首，叫做捉迷藏 Hide and Seek。 To fall Crop circles in the carpet Sinking feelingSpin me round again and rub my eyes. This can't be happening when busy streets amiss with people would stop to hold their hands. You don't care a bit.

嘿，没有听睡着的朋友，这里正在直播的就是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在第四时段呢，我们还是照例哈，会有三首歌连放，给你营造一个极其容易入睡的空间。 对，刚才第三首歌是来自 Telepop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thing Burning， 没什么可点燃，没有什么正在燃烧啊， 老平静了。 对，老平静了，老稳妥了， 已经就是 对老妥妥 麻木了， 真的是，所以没有什么在燃烧，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讲。 不是说你的激情岁月或者是你的什么已经过去了就不燃烧，是你的整个心态是平稳的 ，Nothing Burning。 确实到了23:46的时候也应该这样了哈，不能再这个睡什么睡，起来嗨啊、毕竟是星期二的晚上，而且也是深秋，应该是2018深秋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明天我们将迎来立冬啊，也是这个冬天的号角全面吹响的日子了。 不会马上冷，就像你到了夏天你也不会马上就热起来，是一个道理。 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会啦。2018只剩下最后的两个月份了哈， 对，过到11月、12月、1月，然后就又该春天了。 是，新的一年就到来了，这一年一年过得真的好快啊，也像我们的陪伴一样，从第一年其实也没有想到会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快第12年的时间了哈。 是， 一年一年，你们在成长变化，然后这档节目呢，其实还是比较，我觉得是四平八稳吧。 你们在哪里呀？ 你们还好吗？我们一直在这里等你们啊。小树长到了1.29米。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许美静的一首老歌了哈。哇哦，就是每当天气凉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叫做蔓延。当年有一部电影叫冰风暴，曾经这首歌就是它的中文推广曲啊。我们来听一下。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路过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心如火的缠绵，

一气呵成，这是来自 Smoke City 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 Remember、回忆。回忆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如果你不知道回忆，那你就那什么呢，那就像韩立昨天说的 暖文章， 是昨天吗？你确认 是昨天吗？ 应该是昨天呀、啊、因为咱们只过了周一跟周二。 哦， 是啊，所以昨天你说的那个暖文章就是人只有人到了越大岁数他就越没有之前，就是说没有就是很好的记性，记新来的事物啊，每次接受新事物都他就只能变成接受七分之一啊，接受十分之一，接受多少的二十分之一，这样的一点一点削减。但是他不可或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他靠什么？靠回忆来活着了，是吧？ 2018秋天的回忆呢，也要随着11月6号的过完，也要定格了。明天将会迎来2018年的24节气的立冬。 是。 这个冬天呢，我们还会在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和各位相伴，愿大家在冬天都安康幸福愉快，那些购物的日子呢也是买买买买得开心啊，那些可以让自己断舍离的日子当中呢也会果断地做出一些决定。 我要断钱包吧，我还断舍离呢。 无论哪一种，愿接下来的生活都会率性，都会如你所愿。晚安。 谁也不会忘记。所有剧